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满足暑期旅客出行的需求，北京铁路部门增开郑州、济南、长春等方向的旅客列车。今天和明天，北京西到郑州东增开高4565次列车。今天，本月17号和19号，北京南到济南西增开高339次列车。今天和明天，北京站到长春增开动4605次列车。记者从市交管部门了解到，8月中下旬，旅游人群和学生群体将相继返程，各交通场站客流增加，周边交通压力也将增加。北京香溢葡萄文化节正在顺义北坞镇举办，500多亩的园区里，玫瑰、草莓、茉莉等七个香型的40多种香味的葡萄等着您去采摘。今年这里还推出了甜蜜蓝宝石等六个全市唯一大面积栽植的新品种香味葡萄。进入园区采摘，您可以到不同的区域选择各种香型、各种口味的葡萄。每年的7月到10月都是葡萄采摘的好时候，现在北京葡萄已经进入到采摘期，全市 4.6 万亩葡萄种植面积，可产葡萄3700万斤。今年市园林绿化局推荐了53个通过无公害检测的葡萄园，面积占到全市葡萄种植面积的1/4。详细情况可以到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站查询。自然博物馆2018年的主题活动周夜场活动将持续到明天，4D纪录片《非洲十年》每晚都将上映。今天是周末，不少人可能已经开着爱车踏上了京郊游的旅程。如果您行驶到怀柔区汤河口镇，应该会看到一片片五颜六色的花海。汤河口镇的花海有什么来历呢？来听报道。 我们就是从市里边然后去坝上，往这边一看特别漂亮，特别好看，然后我们就拍拍照片。 沿着金家路，也就是国道111进入到汤河口镇的时候，可以看到成片绽放的鲜花，以花种颜色为边界，形成粉色、红色、紫色、黄色等流水波浪条块。这片绽放的花海大约有200亩，主要的品种是波斯菊、百日草等。沿途有不少停车拍照的游客，他们中不少人都是慕名而来，因为这一片花海已经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成了一个特别适合拍照的景点了。其实，在一年前，花海的区域还是各类养殖产业的聚集区，除了规模较大的鲟鱼池，还有散养的鸭鹅等家禽家畜，养殖水面近50亩，养殖场户是10家，总占地面积150多亩。河道直排的养殖方式对白河水质及周边的生态环境都造成了不良影响。2018年初，汤河口镇以河长制工作为抓手，加强了源头治理，持续对沿河的养殖场进行腾退。之后，汤河口镇依托国道、白河双线相加的地理位置，建设了景观花田500亩。如今200多亩花海迎来了第一个盛花期，预计在9月、10月还将有300亩鲜花相继开放。所以说，在持续3个多月的时间里，游客都可以到这里来赏花拍照。而腾退鱼塘养殖场后被鲜花吸引来的游客，也给周边的村民提供了新的赚钱契机。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还是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我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痛苦和遗憾的理解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格局和高度，成熟之后终将懂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充满焦虑的时代，我们都需要这样安静笃定的幸福。这就是新书《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为我们传达的小幸福。这本书通过29个细碎美好的故事，写尽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生命中所可能拥有的一切美好。长长的时间慢慢地走，有趣的事情细细地做。今天的诵读小站带你诵读美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要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在推荐这本书之前，先为大家读一段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的一段话：不惧怕坏运气，不挥霍好运气，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然后勇敢地去享受无用的美，有趣的心。这本书呢，用29种温暖而家常的美好故事呢，开启了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小美好和一种温暖的心情。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艾润，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作者。那今天我们其实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苏欣，欢迎一下苏欣。 主持人好，大家好。 其实说到了这本书《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另外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本书它传达的一个意思其实也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说到这本书，其实拿到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清新，因为整个画风都是一种白色的唯美的，然后泛着一点绿色的这种清凉的感觉。 其实从书名到包装啊，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考虑在里边。就刚才一丹说到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如果有关注这个图书市场的朋友，大家可能会发现，其实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名字作为书名的有两本大畅销书前两年。那我们为什么会给这本书起名叫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呢？这个跟作者本身的状态和我们这本书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因为作者相对来讲比较年轻，就是他到今年呢正好是29岁，然后这个书呢正好也是29个故事。我们觉得呢，一个人在20多岁不到30岁的时候，他的人生是没有完全确定的，所以说一切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最终的或者说是尘埃落定的那种感觉，他应该是美好的而留有余地的，所以我们给他最后定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而且他书里边呢更多的也是去发掘这个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的小事，然后包括在这个生活当中跟自己的亲人相处的时候发掘的一些美好的情感。 其实这本书呢，它是用了29个故事来讲述生活当中的感悟。第一章叫做亲人，第二章是友人，第三章是爱情，第四章是世间。所以在节目一开始还是先为大家来朗读一段其中的一个小故事。 小时候我们交朋友不计较三观，不苛求事情，只是恰好遇到了两个小朋友，生出了一丁点儿火花四溅的纯真情谊，就手拉手地说，不如我们做好朋友吧。算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却是真真正正有仪式感，就差像领结婚证书那样盖个民政局的戳了。可即便没有这个戳也不要紧，反正我们会以实际行动圈地自萌，上厕所的时候要互相陪伴，你讨厌的人我绝对不会喜欢，你爱吃的零食我去小卖部会记得为你买，夏天吃个雪糕都要你一口我一口。偶尔回想起这些会觉得又喜感又怀念，后来再也遇不到，大概是因为在心里自动设置了太多不喜欢，不喜欢爱迟到的人，不喜欢不讲信用的人，不喜欢斤斤计较的人，过分多的不喜欢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想要靠近的瞬间又自动退后两三公分，在安全距离内保持一团和气。你看，纵使不喜欢，我们也还是面子里子都给足，于人于己都方便。可总有一些例外是从你不喜欢的世界跑进来的，他不瓜分你的领地，不介意你的情绪，因为他有一套独属于自己的强大观念，甚至不需要你去适应，一切都显得莫名其妙，就这么成为了朋友。像两只野生兔子，一只兔子跑得快，一只兔子耳朵后面有个红点儿。跑得快的兔子嫌弃红点兔子腿短，红点兔子嫌弃长腿兔子没有特点，你冲我翻个白眼儿，我朝你扭下屁股。但是天气好的时候又能在森林里商量着，我们一起去找乌龟赛跑吧，不知道今年的龟兔赛跑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其实刚刚我们通过读的这其中的一段文字可以感觉到，这本书其实它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就是它能够帮我们去体悟和汲取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和这种幸福。我们经常说呀，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时候层出不穷。比如这一天从早上堵车开始哈，这一天忙忙碌碌的工作，然后感觉哇，每天很繁忙，但是有些时候又会很烦躁。但是其实这本书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感受是，在烦躁的时候你可以想想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 想一想那个生活当中那些你可能没有专门去留意的，但是它实际上却闪烁着那种理解呀，然后善良啊，美好的那种光辉的小事。然后我以前曾经写过一段话，就是其实生活可能像一张大网，就是网格和网格之间的那个线它可能是很干燥很无聊的，但是有一些小美好它就像坠在上面的细碎的钻石，当你把这个网扬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是钻石在闪闪发光，而不是网本身。所以说这本书它也是具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甚至跟亲人相处的时候，最亲最亲的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们俩之间都会产生很多误解，产生很多不理解，然后甚至彼此厌恶吵架等等。但是我们如果拥有这么一种能力，就是你透过双方交互的时候那种烦躁的那些细节，然后去发现彼此都爱着对方，为对方着想的这种爱的本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两个人相处的一个真谛，也就是发现了存在于亲情之间的终极的这种美好的东西。 嗯，其实就像是苏欣在这本书的序当中所写到的一句话，以宁静去接受，以智慧去辨别，以勇气去改变，一切所欲终将美好。如果你能够在繁杂的生活当中去提取那一点点小美好或者是幸福感，这是一种能力，一种幸福的能力，一种快乐的能力。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几个篇章。首先第一章叫做亲人，亲人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了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亲缘关系，比如说爸爸妈妈、姥姥姥爷、舅舅舅母、堂哥、表兄等等等等啊。其实它是分为了八小节，每章都是八小节，讲了八个不同的情感关系。 他其实在这个第一章里边就是主要在写自己身边的这个亲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在序言里边也写了一段话嘛，就是说我觉得这本书的结构特别像一束 花树，就是像一束花。然后呢，亲人呢，就是亲情这一部分呢，就是它的根，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根系嘛，就我们都是先有了亲人，才以这个为基点，然后慢慢的去生长。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它就是友情，就是我们可能在离开家庭以后，然后第一步接触到的就是跟同龄的伙伴之间的友谊，甚至忘年交之类的吧，就是我们肯定会先有亲情再有友情。那友情就像一个树干一样，然后接着呢就是这个爱情。爱情就像是花，就像是那个当你成熟了以后，你或者是你稍微就是情感成熟了一点以后，你会不由自主的去开出这种人生当中最绚烂的花朵，这个是爱情像花一样。然后那个世情呢，就是我们所依存的这个人世间，它就像大地一样，就是其实你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你这个人是要根植于这个广阔的世界当中才能够成长为一棵健康的植物嘛。那所以他在亲人这块呢，就是去书写怎么去跟自己的父亲母亲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这些长辈在一起相处，包括怎么去看待自己的堂哥这样的人生状态，这个其实就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根基嘛。然后他在这个第一部分里边，他有写到，其中有一篇我特别的受感动，他就叫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在那一篇里边，他写到说他的奶奶的弟弟舅爷然后去世了，当时奶奶那个心态是非常的伤感嘛，有自己的兄弟去世了非常的伤感，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妹妹叫来了，就是奶奶把自己的妹妹叫来了，然后两个老太太在院子里聊天，奶奶就叮嘱自己的妹妹说，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呀，你还小，千万不要就是怎么怎么地。就是其实两个老人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但是在姐姐的眼里去看，不管妹妹是70还是80还是90，只要自己还活着，她永远就是自己的小妹妹。她用这种方式去叮嘱她，然后让她好好的珍惜自己。后来她又写到说，自己的姥姥也是姥爷先走了，然后姥姥也去承受这种巨大的失落。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说跟亲人相处，平时老是留意在彼此之间的这个矛盾，但是当有一天你永远的失去了这个人，你才会发现他存在的时候对你有多宝贵。然后 矛盾已经不再是矛盾了， 对，他就是通过这个时候来让我们去学会珍惜，去学会在平时生活当中你就往后退一步，然后去珍惜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 当生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其实过往的那些怨怼都可以宽容以待。 对， 兄弟姐妹情，父母子女情，因为有共生的机会，才让情感显得更加温柔。因为知道这种温柔太难得，我们更想伴着一路走，却又不得不迎来这样一种状况，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哪怕是一生一世，也是有长有短，参差不齐的一生一世。你走了，我还是会好好活，可我知道，想你的时候，我活得有多不痛快。 其实这里边很多次的提到了爸爸，爸爸其实提的最多，在第一篇和在最后一篇都提到了爸爸。 第一篇的爸爸呢，实际上是作者自己的爸爸，他就在写爸爸跟自己的一个相处方式。父亲对他一直存有比较高的期望，父亲永远是他最坚定的一个后盾。包括他出第一本书的时候，父亲如何的欣喜啊，买了很多本啊，包括这本书，当时我们这个书快出来的时候，他爸爸就给他发微信说，你的书什么时候出呀，我要上网去买。然后我们这个书刚刚上市，还没有就是全面铺货的时候，淘宝上有一部分店家已经上了，他爸爸马上就搜到了，然后马上就买了几本。就是这种父亲啊，对女儿，他可能对子女都是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然后最后一篇呢，就是第八篇，他写的其实是一个朋友的故事，那个朋友叫皎皎，就是皎洁的皎。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小的时候父亲就非常的宠爱她，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包括刚毕业的时候，她谈恋爱就找了一个父亲其实并不很看好的一个 男孩子，父亲可能就是阅历比较丰富嘛，一接触就知道这个男生不是很靠谱，可能是那种志大才疏的那种人，不能够作为终生的依靠，但是他不敢直接告诉自己的女儿，反而是你越阻止他，他就反击越强。然后结果呢，是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处了以后，这个男生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嘛，就分手了。分手了以后，这个女孩子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颓废，他爸爸还是默默的支持他，包括他刚毕业的时候工作不好，然后没有什么钱，他父亲当时怎么去支持这个角角呢？他就把钱打给作者，他说这个我给你打了一点钱，但是是要给就是角角的，我怕他自尊心太强，不想接受父亲的帮助，你就告诉他说你写了个稿子，然后收了点稿费，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去花这笔钱。他就是用这种非常隐忍的，然后非常尊重自己子女感受的方式在照顾他，一直到最后这个女孩子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归宿，然后结婚，然后父亲也就是倾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吧，帮他买了付了首付的钱等等。 应该说在艾润的这个第一篇章关于亲人的文章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小事儿， 对， 甚至就是我们听说的，我们发生的，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些事情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些小小的事情给了我们很多的感悟或者是成长，让我们更加懂得就是该怎样去跟亲人相处，该怎样去看待这份亲情。所以无论有怎样的一些争执也好，有怎样的一些议论也好，但是却给我们了一种关于亲情的定义。所以接下来要为大家去朗读就是这一篇关于角角爸爸和角角的故事，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婚礼结束后，新郎新娘都去了新房，我去酒店帮角角取搁在那里的手包，看到角角爸爸坐在一楼大厅垂着头，我过去叫了声何叔叔，他抬起头像喃喃自语，又像问询角角会幸福吧，我使劲点点头，又怕他看不到，用力地答了一句会。我扶他起来想送他回去，他才发现腿麻了，沉沉地说了句这孩子从小没妈，这么重要的场合都没有妈妈可以见证。他背过身去不再说话，我突然想到作家冯唐说的一段话，想生个女儿，头发顺长，肉薄心窄，眼神忧郁，用牛奶豆浆米汤和可口可乐浇灌，一二十年后长成祸水。对待闺女，大概所有的老爸只学会了柔软和给予吧。第一篇章亲人这一篇章，作者特别给他起了一个标题，叫做一切美好从你而来。我记得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叫做亲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朋友，朋友是我们自己找到的亲人。 对， 所以接下来第二篇章讲到的就是朋友。 对， 有人，有人其实在作者看来是所有美好的样子你都有。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他像一个光谱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们从这些光谱当中可以照见我们自己和那些美好。第一个篇章讲到的就是女孩子说给彼此的情话，朋友之间的这种支撑的情谊。每个女孩应该都有闺蜜吧。 对，我也有。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当我们那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在情感当中遇到一些挫折，这个时候你很难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就一下子就完全想通，即使是你能想通，但是你的情绪有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发泄的地方。那这个时候跟自己的闺蜜聊一聊，那肯定是最好的。你看她这个第一篇里边说这个女孩子说给彼此的情话，她其实就是每次当作者她遇到一些，比如说在工作当中不太好的状态啊，在感情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她就会跟自己的朋友去表达，然后那朋友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鼓励她，或者有的时候也不是鼓励，就是让你把话说完。然后另外呢，就是来自朋友之间他会有一种无条件的认可，就是最好的朋友他会跟你说一些比情话还要炽热的这种认可的话。 闺蜜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支撑，一个精神的支柱，或者是另外的一个你，就像范玮琪那首歌，一个像秋天，一个像夏天。对，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易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苏欣，欢迎苏欣。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刚刚我们上半时段其实特别聊到了前两个章节，那么后面这两个章节呢其实同样精彩。第三章讲的是爱情，我想和你一起平凡生活，美好不过如此。其实对于我来说哈，看了太多的这个畅销书，看了太多流行文化的作品，我其实对于写爱情的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我在想，如果一个作者他能够把爱情描摹得特别生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内心一定是很敏感的，敏锐的。那通过他的故事如果能够感染到我，我觉得这个作者一定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作者。 对，我们这八篇文章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这八篇他正好是写了八种那种在爱情当中的状态。比如说他第一篇叫绿裙子，其实他就是讲一个女孩子如何从单恋一个男生这种状态里解脱出来。其实再说一句总体的话，我觉得第三章他虽然是在写爱情，但是他从本质上是在写一个女性如何从爱情当中找到真实的自我。 而且我认为就是他写的这八种不同状态的爱情，其实都是在告诉女性，你在爱情的过程当中要学会独立， 而且要不委屈，然后不扭曲。委屈的含义不是说你不能为对方做事情，或者说不能忍受一些就是临时的不可预测的一些所谓的委屈吧，而是说你不要满怀压抑，满怀负面情绪去压制自己的感受，然后不扭曲呢就是不要为了他喜欢而把自己扭曲成不属于自己的那个样子。 其实说到了这个不委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个篇章，叫做不谈爱情。这个不谈爱情指的不是说不谈恋爱的意思，而讲的是当女主角碰到了一个男主角，这个男主角是一个博士，是个高知，那么他们俩在用微信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男生无时无刻不在表白自己的优秀， 对， 然后他永远都在说，哎呀，今天我上课同学们都说啊，你讲得太好了啊，你是一个男神。可是对于女主本身的喜怒哀乐他根本就不感兴趣，甚至在女主都挑起话头来，比如说今天我不舒服，那男主其实他也没有真正的把这个话题引下去，比如说哎，你哪里不舒服啊，嘘寒问暖并没有。 因为两个人是在相亲的这个基础上去那个交往的，可能双方都是以这个婚姻为前提。她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因为年龄嘛，就是年龄所谓的都是比较关心的那个话题，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应该去谈恋爱，应该去结婚。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呢，就给她介绍了一个大家认为条件很不错的，对吧，理科博士，然后前途无限什么的。但实际上两个人之间没有真正的产生情感上的交流和互动，这个男生就像一丹说的那样，一直在向对方显摆我的条件有多好。然后女孩子其实一开始是挣扎的，因为她也想说，那要不我就按一般人的期望，我跟这样的一个人尽量的发展一下。可是最后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去违背自己的心。 对，其实我相信这段故事可能对于很多的在适婚年龄当中必须要去相亲的这些单身男女来说，都是一个特别有共鸣的故事。因为它里面写到了一句话，叫做一个合适就可以抵消掉所有的不好。就是说其实这个女主本身她是在逼迫自己用一种合适的外在的条件，然后去抵消掉她对于对方的这种不好的感觉，甚至不喜欢啊这种情绪的啊。所以其实在最后我觉得作者这句话写得特别好，他说我们很平凡，也许注定了要过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生，可再普通我们也不希望它带着美好的假面，背后却是一片狼藉。我们可以委屈自己，却没有办法不心疼那个委屈的自己。 这个第三章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他这个如果大家看了这本书的话，就会发现作者在这一章节的八篇里边有七篇他的女主角都是名字是食物，比如说柠檬啊、橙子啊这样的。我觉得他这个设置 荔枝 对他这个设置比较好玩。为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美食和爱情是我们总是相提并论的两个东西嘛，就是以前有一部特别好的文艺电影叫美食祈祷爱，美食和爱总是并列在一起，因为它是人类的两个基本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啊，在这个女主角她为什么最后还是放弃了男博士，因为在婚姻当中需求的首先是爱，而不是那些条件。当你满足了那些条件以后，你会发现如果没有爱，你的内心 非常的空乏。 嗯，说到了第二篇章不谈爱情，那第三篇章叫做恋爱体验课。其实恋爱体验课这一篇特别讲到了，就是我们在感情当中经常会遇见的问题。有句话说得好哈，叫好的爱情会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对， 不好的爱情会让你变成更坏的自己。其实这一篇章就是讲到这样一个主题吧。就讲一个女主，因为她27、28岁也没有谈一段真正合适的或者真正好的恋爱，所以她为了正儿八经谈一段恋爱，她不停地在委曲求全，不停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扭曲自己，然后去迎合对方，但是对方还是在恋爱的两个月之后说出了那句话，我们分手吧。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不适合自己的人心动，他身上可能具备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特质，但是呢你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然后为了让他喜欢上你，你本来可能天性是活泼的，然后在他面前装文静，然后你本来可能是喜欢吃臭豆腐的，但是为了他你就一口都不尝。可是人没有办法长期伪装自己。 其实在最后作者特别为荔枝写了一段话，这段话其实特别有反思啊。他说这么多年他假想了一份爱情的样子，没有头没有脑没有脚，只有合适。他从来没有试图了解过一个男人，每次都只凭借着第一眼印象。他告诉自己，遇见了就知道到底什么样了。他照着这种虚幻的感觉去找，去等，把宁缺毋滥和不将就当作真言，镌刻在心底。可这一刻，他突然不知道他的理想型是不是代表爱情。这场雪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荔枝的灰大衣上落了一层又一层雪，天要黑了。他只想回家，脱掉高跟鞋，躲进一个温暖的被窝。至于爱情，明天再说吧。其实我觉得第三章是达到了这本书的一个高潮，它有很多的故事是会让大家有特别多的共鸣。 对， 比如说还有第五篇章叫做你爱你自己我爱我自己， 这篇主要也是写两个人他本身就是互相吸引，但是爱的又不足够多。最后这个男生要去外地工作，在没有通知女主的情况下，他其实在他的这个未来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一大早迟到了。女孩跟他是办公室恋情，然后还在想他去哪儿了的时候，他要请假去看看男主是不是在家生病了，结果男主出现了，竟然跟领导提交了辞呈，但是却没有告诉女主他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 对，就是他的计划里边根本就没有你。这个女孩子呢后来也自己想，其实这种爱情呢就是我们都有所保留。就如果说是你非常爱一个人的话，可能他在这个未来的计划里没有你的时候，你也许还会就是不顾一切的追随他去那个地方。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女生也想了一下，如果说对方告诉自己，自己会不会跟他走，有可能也是不会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放弃自己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份相对完整的生活，就是包括你的职业，包括你的朋友，包括你在这个城市待了这么久产生的那种熟悉感，对吧？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跟他全新开始，而且不知道最后会怎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当代这个都市这种恋爱之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扣题了。作者把这本书的题目定为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我特别喜欢作者的文笔，他有很唯美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在第七篇章当中叫做我还有等爱的热情。这一篇章在最后写到了这样一句话叫做，但我还是希望你的爱情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你想开花就有花，哪怕你不想开花也有人愿意陪你做个小芽。 他的文笔其实就是这种看上去很清浅，但是又具有一定的诗意和美感。然后他曾经在微博上面发了一段话，然后当时被很多大V 都给转发了，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读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封面的后乐口上也写上了。他就说，记得以前看《武林外传》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屋檐下面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他总是去发现这个生活当中给你正向回馈的那一面。 如果说一本书一段好的文字开启了你的智慧，给你带来一种美好的感受，那么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给你带来了一种柔软清澈 和幸福的力量。 对，是的。 我们接着再往下聊啊，咱们聊聊第四篇章。第四章呢叫做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聊完了亲情、友情、爱情，那么接下来聊一聊世间。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栖身的大地。在世间这一篇里边呢，它稍微少一些，只有五篇文章。然后呢，主要就是在讲自己生活在这个城市。我们这个作者呢，他是生活在河南省的郑州市。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过很多可以说是陌生人，或者说呢跟自己的交集非常少的那种身边的人给自己带来的那种特别纯净的感动。其实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虽然很短，只有五篇的这一部分的，因为他会写到自己开花店的小姑娘是怎么在这个城市拼搏的，自己怎么看着她把这个花店一点一点的打理起来这样的，然后摆书摊的那个大叔是怎么去卖自己的旧书的，楼下那个小吃店的那个小姑娘是怎么去给自己单独做一碗面的。她那天心情特别不好，然后到他们家了以后就想吃碗面，其实他们菜单上没有这个面，但是她单独为她做了一碗，以后就经常给她做一碗面。就这种人和人之间其实没有很深的这种人际关系，但是呢彼此却有一种情感上的支持。 为了让大家更多的感受一下作者这种清澈柔软的文字，还是为大家来读一段取一瓢人间暗意当中的一段话。有一天我们轻描淡写诉说往日贫瘠岁月，把心酸故作若无其事铺排成篇，心里却总有一个念头，想要让现在这个略微强大的自己去伸手驱赶一下当年的无助。作者的文字给我带来了一种清澈和柔软。刚刚说到了柔软，我们再来说说清澈。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第四章有一个篇章叫做只有城市从来不慌张，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卖菜的大叔。这个大叔呢，其实他给我们带来一种感受就是清澈。 对，其实这个卖菜大叔的故事我也比较喜欢，他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可以说叫别扭兽吧。其实大叔他就是本身看上去很凶巴巴的，就是你去买他家的菜的时候他说话也是硬邦邦的。然后呢，那作者买过几次菜以后就觉得买菜的感受不是很好。然后另外呢，另外一家那个菜摊呢就是永远笑脸相迎啊，做生意非常活泛啊，然后让你感觉就如沐春风啊。然后这个作者就有一段时间老在另外一家菜摊买菜，后来他就发现很奇怪，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卖菜大叔明明这么凶，他们家生意却比这家要好呢？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这个特别活泛的这家其实缺斤少两，然后一次充好，而那个大叔其实他们家的菜又新鲜，分量又足，只是对方不大用那种表面的方式来跟人交往。 所以说所谓的清澈不只是眼睛所见到的，有些时候他的清澈是你看不见但是你却可以感受到的。 对， 这个是用时间可以证明的。 是，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段话，也是作者在这篇文章最后写到的。他说，我们追逐一些东西，坚守一些希望，在心底存一腔自由，是为了什么呢？也许卖菜的大叔、理发师会比我更懂得。在我们感慨生活乏味的时候，他们始终知道什么才是所爱，始终在为了所爱去追求多一点，哪怕一点点的得到。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文字当中其实能够变得清澈柔软的同时，能够去深爱你身边的风景，能够去深爱你身边的。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